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如佛出世，号波头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列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里面稳。注重在这个闻，闻是佛名，立于耳根，这8个字重要啊。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啊，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1000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乘南无佛，皆一乘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显现啊。 文明解义，啊，不是不解义，啊，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欲界，啊，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呐，啊，他就正果了。对于世间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啊，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神到天道。道理在这个地方，啊，立于耳根，就是他记在心上的，啊，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要注个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着粗鄙无尘。啊，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界。一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身住于之真。啊，这个不是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啊，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的，啊，不过比人间淡了，啊，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脸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凡，所以这个千凡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啊，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儒啊！啊，如果不能悟儒，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儒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 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契入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专制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这个数字很大很大。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啊，能令世间一切魔外种种辩才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啊。那么这是屈服说法的状况，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佛的教诲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 目的是广度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呢，真正能度啊。这一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再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居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至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居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七佛之名。这个解释的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贤劫里面的居留孙佛。如果是我们这个距离贤劫距离成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我们近了。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居留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所应断，又翻作作用庄严。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所以 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正教成阿罗汉，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真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僧。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心性了。所以在哪里断？日常生活接触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吗？故事在自己。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 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就忍辱波罗蜜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布施波罗蜜是你的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啊，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福德没有关系，你这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阿修罗道脾气很大，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啊，所以阿修罗就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就是敌不过啊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长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境缘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的，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啊，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永恒，如果不加功夫， 必定堕落。怎样加工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啊，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教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了，地藏经的纲领啊，全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忤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的。在卧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啊。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遭罪业。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把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就真修行了。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 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啊，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 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看的。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于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的，那有什么发生的？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明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他造的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能觉悟，真实忏悔，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啊，上品众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 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像相当不错了啊，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了。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的，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毁谤大臣，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哥哥有善巧方便，诱导他起入大臣。他修学大臣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啊。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啊，所以又为大臣造500部论啊，在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师啊。啊，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啊，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啊。到以后接受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啊，过去错了。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 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要紧的是回头，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要把这桩事情看住，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求，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福德，关键在此地。那么这个人闻名智心占地，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不可能叫智心占地。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是真心。真诚心占理，祸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自行化他了。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所以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机，上机是成佛之心。这个青年法师注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 我们再看底下一尊，第六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舍施用根。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这时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根是根中之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思。这个观就殊胜。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的，换一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心见色，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我们用饮食见色就色尘，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的，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的 啊。用闻性闻身性， 用鼻性修相性，舌性尝味性，明心见性，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足有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叫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二十五位菩萨都是原叫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就看二十五圆通章，二十五位菩萨世心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二十五是二十五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不是法门就是二十五种，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二十五个人都是原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五十三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啊，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说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界，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这一念佛知佛见啊，这一念是见性的。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啊，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诸位晓得，这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呢，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头。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道理也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的，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在佛门里说于大陀罗尼门，这个总纲领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你念念是清净平等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处，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嘛，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了。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他是大觉的接触我们是迷邪的接触 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提婆是佛圣观的意思。注解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在142里面最后一行，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呐、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路啊。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啊！意义很深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能认真的学习，是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长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乐。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路，你要不看把这个看作路，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路，佛法里面叫路是坏苦啊，不是真路。这个圣妙路是真路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就是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圣观才得圣妙乐。我们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度卧道，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宝胜如来，宝是珍宝啊，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是七宝，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代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啊。有了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把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的，没有实质。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啊，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他得不到戒体啊。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境。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性？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啊。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皈都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医生以自信觉真境，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 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弥歇然，不依觉真经，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的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名字皈依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在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学不能起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就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啊。如果入相似位了，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似位呀、是什么果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果位来说，相似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众的赞归呀，那就是原教初住以上的。是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呀！是你要真皈呀，真依呀！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呀，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那当然的事嘛。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信觉正净才是三宝。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啊，这叫做传授三规啊，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知明白了。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这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欧耶大师 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直处皈依的误会错误啊。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啊，500年前呢，就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啊，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啊，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呢、啊，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活僧。啊，破活活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了就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逐渐扩大了啊！11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偶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啊，皈依觉啊，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一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啊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皈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啊，佛法是觉悟之法了。哎，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然法看作佛法， 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真经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也不在别人。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信觉。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信真。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信境。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啊，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了，闻名就回头了，毕竟不得卧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真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堕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常在天上受生妙乐。那么这一句跟前面长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字，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宝圣啊，这一尊呢宝相，宝圣的意思广，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 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性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闻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上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啊。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啊，《金刚经》讲义很普遍啊，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忘语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佛像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像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他只有美，他没有真没有善啊。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啊，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 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那个像叫宝相啊。诸位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逐渐你就明了了。那么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啊，表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恶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行啊，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有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粗信之七信啊，这是原教。”原叫初信菩萨到七信菩萨，三界见思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信到七信位的菩萨。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啊，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见思烦恼断了。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啊！所以我们看人啊，人的心清净，他有个清净相啊；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你细心观察了，所谓是沉于中而闲于外啊，相貌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啊。 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在第九卷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八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一仗佛的红名。下面引金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啊，袈裟是梵语啊，它的意思是杂啊，颜色杂色的袈裟色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啊。所以托钵啊，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啊。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啊，饭菜和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衣啊，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啊，所以它不是正色，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的正色啊，黑色也是正色啊。所以佛这个佛弟子不着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啊，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服这个衣的质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托钵啊，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制的啊，所以这一件衣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衣从哪里来呢？衣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啊。可是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啊，他穿旧了，穿破了啊，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啊，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啊。那么这样多捡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啊，所以这个也是袈裟啊。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啊，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啊，这个叫袈裟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啊。 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的，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啊，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啊，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啊，床是高贤之意啊，这是表法，表法啊，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啊，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都清净都自在啊啊，这个都真正快乐啊，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啊，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啊，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啊，他过的是乐日子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啊，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了 啊，但是现在纵然大到袈裟的满街去走，也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啊，把这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祖就降下来了啊，现在人不知道不懂啊，哎，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啊，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啊，这桩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啊，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所以这个功德啊，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啊，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啊，无量功德。啊，幕后这一针又与过去与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妄为说法，必成菩提。啊，山王啊，就是指须弥山啊，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啊，须弥是梵语啊，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啊，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啊，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啊，看它的范围， 如果讲娑婆世界，哦，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啊，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啊，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啊，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啊，所以这是讲山王啊，啊，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啊，大通，啊，都是行人山王。啊，这个山王高大。啊，这个是这个通。也比喻啊，这个大根通啊，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啊，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音，山王是报身果。四支究竟庄严，啊，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啊，用四宝来比四支，啊，这个四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这个四支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是须弥山呐，啊，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啊，啊，这是无障碍。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山王这是果报，啊，比喻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化身、报身、应化身是一，啊，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啊，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啊，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啊，化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啊，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是相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